南朝鲜在野党纷纷责难保守执政势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团发言人和国民党国会议员团发言人18号分别发表评论，表示指责新国家党和青瓦台之间的派系争斗。另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19号报道，南朝鲜各在野党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项禁止历史教科书国定化的法案。